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朱明奇、 樊素， 三 D 画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凤凰 U Radio， 这里是3D 画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我是森。 好，这个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我一年一度的这个噩梦季又要来了。我跟你说，我这个最近经常做噩梦，梦见这个明天就要高考，然后呢什么都没有学会，什么都忘记，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记得说哎呀怎么办，怎么办考不出来。 你不是没参加过高考吗？怎么也会有这样的噩梦啊？ 就 像我们这种大多数是梦见什么考数学呀、啊、结果考试找不着笔呀、啊、这种。 嗯， 但是你梦醒之后哇，那个长舒一口气，还好还好 啊。 回到现实。 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参加过这个高考、嗯、所以我对这个高考有一种特别的一种恐惧感。 嗯， 就是我经常觉得这事儿吧，这个欠了什么债，好 像你们这种保送的就是该被这个万众唾弃根本就是没有完整的人生啊，也是要对你们表示同情。 我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哈、啊，就是这个高考就好像这个人生的债务啊、 嗯、 是一样的，你这个欠了债出来混啊是一定要还的，所以我每当这个梦见哎说老师说明天就要高考了， 什么时候到我还债那天是吧？ 我经常 在这儿， 我经常惦记这事儿，所以有的时候觉得好像现在这个同学们在每年这个七月份哈已经这个考试考完了，应该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时候。通常呢这两天呢哎大家会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哎高考状元们哈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嗯、 对吧，有考试就会有第一名，也会有最后一名。你这个说到其实我的高考成绩是最后一名来着、 哦、 所以我没有参加那个、 啊、零分是吧， 我没有参加高考，但是我报了名、所以说呢我有一个零分的成绩单。 对对对， 零分的成绩单，所以说我是这个我们那个省这个并列最后一名。 所以你应该去那个参加昨天说的河南的那个旅行团啊、 哎、 专门给零分给他个弄一个超偏差的旅行团。 我这个绝对不仅仅是免费游这个景区了，我估计这个免费游全河南都可以了。有最后一名就一定有第一名。这两天的这个各大媒体也好，这个一个高考状元的报道经常说啊、哎、学霸们又出现了、嗯、而且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变态的一种心理哈。 怎么变态了？ 就 大 家喜欢去，不是 大 家喜欢去看那些学霸们究竟是如何如何的轻松。 嗯， 大家非常期待着看的，比如说你看这个一长串标题说哎这个学霸其实平时啊都不怎么上课，其实每天都是在上微博。 对， 哎、 最烦 这种 了。 这个学霸他考到第一名只是因为为了追那个女孩子啊，这个学霸其实平时很多爱好啊，根本这个学习的压力一点都不大。我说这个不是诚心气死别人吗？对不对？ 可能真的有人是非常聪明。你说以前我们班那种就成绩特别特别好的学生，他确实好像你看着不这么努力、 嗯、 但是我妈妈跟他们家长认识，然后他就说、 嗯、 你别看他在学校里边好像这个不打紧的样子，在家可努力了，而且哎，当然我们家孩子他本身什么记忆力特别好啊、 嗯、 一听到那种话，然后我妈就告诉我听，我说切，然后就非常不屑的语气就鄙视他。 对， 你说你聪明就聪明吧，干嘛非得藏着掖着？这 真的是所有的小孩 这是没 都有一个最大的敌人。 努力就努力呗。 所有的小孩都有一个最大的敌人，就是邻居家的小孩。 对，会可恨。 邻居家的小孩特别讨厌。 哎，倒是现在出的学霸哈，你还别说，我看今年有这个新闻，就说到这个北京的那些文科状元。 嗯， 有一个文科状元叫做今年的北京叫做张运宁， 嗯、 他呢说公布成绩的时候非常潇洒，在剧院里面听这个音乐会呢， 嗯、 非常喜欢音乐，弹的一手好钢琴，而且喜欢是这个烘焙呀。就自己烤面包什么的、 嗯、 烤蛋糕、 哦哦、 还给大家分享、 嗯、 你看就一副淑女的样子，是不是大家闺秀的样子在你面前、 嗯、 这个理科的状元呢也挺厉害的，他就是那种我们最讨厌的人，说他从不加班加点从不秉烛夜读，然后愿意高效利用黄金时间，他说我基本上每天用俩小时完成学习这个剩余的作业，然后就可以自由的做一些喜欢做的事儿，然后呢非常轻松，就轻松的语文142分，英语145分， 嗯， 然后哈森知道好像内地的高考是150分作文，150分的满分， 那就差不多是 基本上就是满分了。说这样的新闻看着就是气死人，这凭什么？ 哎，你们说高考呢，其实我想到我中学也有一个同学，按你们刚才说的也是一样，他跟我们谈的时候全部都是游戏机的一些东西来的，他就每天都早上就跟我们说，我昨天打爆了什么游戏，然后呢他考出来的成绩就是每一科都是 A， 每个学校里都有那么几个人 对， 我已经发现了，就是这个他其实哈，比如说他这跟你就很装， 很装， 就是很装哈。以我们现在话说，就很装。他喜欢说：“哎呀，这个平时跟你聊天的从来不说自己读书，其实呢， 回家就 回来家呢就 苦读。 还有你们这种保送的，然后明明知道是保送， 我们这种 每天， 我们这种是真流氓， 每天还赖在学校里边，就在大家别人在那埋头苦读做题目的时候，他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的，然后说：哎呀，祝大家这个一切顺利啊，考试发挥出好成绩啊，就恨不得滚滚滚滚。哎呀，但是对于状元们，大家情绪其实也是挺复杂的。你说 各种羡慕嫉妒恨， 没错。你说整个成绩出来之后，有的人就也很好奇了。像我，你说虽然每天媒体都在讲不要过度捧杀这些状元们，确实我看到有一些报告啊，就统计过恢复高考之后几十年来就各种的状元的这个去向，就翻看什么的杰出政治家啊，杰出叉叉叉科学家，真正是属于状元的非常少，但是依然挡不住公众对于这个状元们的好奇心。比如说刚才爆出来的这个北京的文科理科状元，我也想知道，哎，他们在生活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公众确实有这个好奇心的。 我也觉得就是那些状元，就是以前香港的报道，就是状元的时候呢，每天都是在找啊，今年放榜了，就是有7个状元，那就追踪他们。 香港的状元比较多的，因为香港现在这个文凭是他论 A 的嘛，是不是？ 他没有一个绝对的第一名， 文凭就比以前那个高考比较少状元，因为他们的准则的批的准则比较严格一点。但是呢，就是 那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不止一个状元的， 不止，以前多数是十几个， 就是可以并列很多状元。 对，去年的高考那个文凭应试之后，就只剩下个位数字，因为那个评选的那个准则比较严格一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每年呢，我们看放榜之后，我们看那个报纸，就是看那些状元是怎么模样的，他们考了什么成绩的，那追踪2到3天。但是我觉得就不要追踪的太多，因为对这些小孩子来说，这压力太大，会影响 他 们往后。 他都状元了，他压力怎么大呢？ 对啊，其实他们那些状元呢，好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 你要说他最后一名。或者说比如说我们说300分考就是考得比较差的，你追踪他， 就像昨天武汉的那个状元，可能说我考第一了，我最想干的事儿不是媒体追访，是有一个女朋友，对，我这个初恋的女友 你 跟随在身边，你别老媒体烦着我，可烦 了，你总追着他的， 他 就是有压力了。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一有机会在自行车上笑哈，下一步你就要到宝马里笑了你知道吧，这个人总是这个欲求不满的。 哎，但是我真的觉得 考了状元之后他开始想妹子了。 香港人好像对于状元这个追捧程度没有内地的好奇心来的这么强，会不会啊？ 香港来说，追一两天吧，就是说啊，今年的状元有多少个，然后他们成绩怎么样，他们怎么庆祝。但是有时候一些特别的状元，他们还是有一些特别的报道的。比方说，就是最近呢，就是香港的全媒都报了一个是会考的。这是已经过去的一个考试制度，他是一个会考的状元，但是他 会考的意思就是说我考过了，我才有机会，才有资格参加高考，对不对？ 哎，对， 对 对 对， 对，对。 接着说， 那这个状元呢，就是他考10科，他有9个 A， 然后呢，你们知道他选的什么工作呢？想不到 九个 A， 那一般都是香港最吃香的什么投行、啊、 对，其实九个 A 的时候 这种 因为他是学经济 的， 九、 啊、 个 A 还有一个 K、所以他可以当厂里的合同 想来快 他是 讲 他 是学经济的，然后呢其实这些比较经济上就是成绩比较好的人，其实一些投资行也会招聘他们做一个投资分析员啊什么的。 对对对， 其实这个年轻人呢，他做了2年这个分析员，然后呢他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去炸巴士， 开巴士啊， 开巴士 开公交车是吧？ 对， 去当公交车司机。 对，他、 为什么呢？ 他是这样的，他这个小男孩他说，其实他读书有一定的能力，但是他从小就很喜欢这个巴士那个公交，对对，巴士迷， 放荡不羁， 没对，他每逢有一个新的巴士路线的话，他住的那么远的时候，他都会跑过去、 这个、 去搭这个巴士的。然后呢，他。他做完两年的这个分析员之后，他就觉得自己哎，没有兴趣这个工作。他赚的钱比较高，因为这个年轻人20岁不够，就赚4万多块一个月。 他是赚过4万多， 对对对， 然后觉得赚4万多没劲。 对，他说了一个他自己的看法，我觉得也有道理的。他说，如果我一直做下去，我将来我选职业我选工作的那个成本就越来越高了、我就趁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就实现我自己的梦、 他 就 是他的梦想就是开巴士， 对， 他是有梦想的。 对、所以呢有很多人就问他的父母，哎，你担心他吗？现在这巴士他是状元来的、他就说， 那他开的是状元巴士。 他的妈就说不会，因为他现在年轻，他可以实现他的梦，但是他长大以后他不够钱用的时候，他就不会开巴士了。 好，这个好，这个 还是得到他的妈的支持。 Beyond 海阔天空送给这位状元巴士。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 谁会再变。 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背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 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有话直说，打电话给我们，你的声音将不仅出现在 U Radio 的电波中，更有机会直达凤凰卫视和凤凰网的全媒体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00，内地听众拨打4001200900，香港听众拨打1872346，或者透过手机安装凤凰 FM 的 apps 启动一键 call in 的服务， 表达你的意见， 说出你的心声， 尽在三 D 化新闻。 好的，欢迎回来凤凰 U Radio 3D 化新闻，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先生。 哎，大家都会想说这些高考状元们后来怎么样了， 嗯 啊，刚才这个樊素说其实以这个比例来看的话，这个状元们最后以我们通常的比较庸俗的标准来说，这个混的比较好的并不是恐怕大家想象的那么高，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是很正常或者说应该的一个结果， 应该的。 因为我就说我们通常的标准说你这个混得比较好的，通常就是你挣钱多吧，对不对，你这个出人头地吧。但是呢你看这个高考，其实高考的状元的话，我觉得他有一个什么特质呢，他的这个就是读书很厉害。 嗯， 读书很厉害呢， 但不代表 我觉得正常的路径的话，你可能做学术科研的工作， 嗯， 那这个在我们今天这种庸俗的社会标准里面就不算是混得好的。所以说我不是说这个高考状元不好哈，我就说这个高考状元的话，他最后可能走上这个科研的这个道路，可能比如说当博士啦，或者说这个 就是留在学校， 哎，留在学校里面啦，教书啦，或者成为这个教授啦，这样的这个比例会比较高。那其实这是非常，我觉得这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你真的要说我以后目标就是赚大钱，那这个跟考上状元恐怕不是一个等价的关系。 但其实我觉得你说高考考第一名，很大程度上呢是非常偶然的。 哎， 就今年大家都访问过一个河北的一个状元，就问他，他说呢，我平常就把这个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我的考学目标，但是我平常学习不是很稳定的，他说我在年级可能也就考过60-70名，估计也是好学校了，但最后的没想到就发挥超常，结果就考了全省第一了。 好， 所以大家就总结啊，说状元，尽管大家都是抱着非常强烈的好奇心，想要知道平常学习什么样，生活什么样子的，你到底是报香港的学校还是去北大清华什么的，但是实际上呢它是非常偶然，但偶然之下呢，有媒体就非常聪明，做什么角度的采访呢，说我们就做另外一个统计，大家现在不是说不要过分的炒作状元嘛，但是你值得分析的是什么呢，就是状元一般是出自哪一些学校，他们就会统计啊，说那些超级名校，超级名校是中学，这些呢是多半每一年全省这个状元呢，考试前多少名啊，全部是出自于那些学校，而且是他们有传统的。于是这些问题你给他揪出来数据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教育资源会不会造成垄断。比如说我好像知道你们杭州你那个母校啊，会不会有一种说我在选中学生的时候，高中生的时候，我把全杭州或者当地最好的生源给他纳进去，这会不会造成当地这个教育资源的不平衡发展？ 哎，其实是有的。 其实以前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县中，就县级中学是经常能冒出来状元嘛， 对， 然后大家就慌了，说哎，为什么在那个省城里面大城市里面，你看我们教育资源其实是最丰富的， 是 老师可能是最好的，然后你的条件是最好的，各种信息是最丰富，但是为什么你出不了状元？于是有人就分析说，因为以前考试这个系统啊，可能更加注重于这个死记硬背，啊，你题海战术，你只要把这个知识点给它吃透了，你考试基本就八九不离十，可能就能够出最好的成绩。但是现在所谓的考得越来越灵活啊，这个强调你的综合的知识运用能力，所以说大城市里孩子可能思维比较活跃，他们这个见识啊，他们这个思维的这个刺激的程度啊，受刺激程度会比县城的孩子要好，所以现在慢慢你看这个状元的分布啊，就慢慢的又偏回向省城。哎，我觉得这样的研究是值得大家去这个深入的研究的，是有一些社会的一些尺度啊，一些转变的资源怎么分配的，会给你提供很好的价值。 你说这个状元的这个分布哈，在 中学这个阶段，其实大家一上学就知道，你就知道你上的学校是不是重点中学嘛，对不对？那你所有的学校，你就是其实都是从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大家都会说，哎，小升初的时候这所初中好，那所初中可能就不太好，那你上了这个初中以后，你会发现这个以后的路径差得很大，差得很大。可能本身哎小学毕业的时候差不多的两个孩子，你上了不同的中学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 对， 你可能高考的这个分数就可以差到200分或者300分，就在中学阶段，这个中学之间的差已经非常非常大了。那你对于很多你刚才说的这些县城的一些中学来说，他能够获得在高考里面的优势，他就是说出来有的时候就是体力。我最近看到有些记者到有一些这个县城去采访一所非常著名的学校，说出这个经常出重点大学的这个考生，但是这个学校学生过得非常苦， 是 就是军事化管理，每天可能5点钟起床了，读到晚上9点钟10点钟，然后你在这个学校里面，你就觉得我是当兵打仗，当兵打仗，我的敌人就是这张考卷， 特别训练出来的。 对，我每天就是在这边考试考卷。然后你知道中学的学校里边嘛，我现在还有一点印象，我其实上学的时候进到这个教室里面去，那有一些你像这个县城的中学，特别是如果说是重点的比较好有优良传统的学校，人就比较多，一个班可能50个人，甚至有60个人的。 以前我们班100个人、 好，你这个更加厉害，你这个更加厉害，航空母舰进去以后哈，黑压压的，所有人都埋着头， 所有 然后每个人的这个桌子上的都是落着一排书，对不对？这个教室里面的空气也好，就是特别的凝重，所有人就是我现在经常想起来，都是低着头的，没有人是抬头挺胸的，然后脑袋呢都是被书给这个遮住的，就感觉这个书啊就是你的战壕，你每天当兵呢就是躲在这个战壕里面的扛着枪。 但是我特别能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之前咱们不是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吗，是在湖北恩施州的一个状元，是去年的状元，他们校长呢就给他立了一个像嘛，后来不是非常非常大的争议吗？ 是 后来就有记者去追访说到底是他背后的动机和他原因是为什么，然后你知道我看到之后就非常有这个共鸣，仅想小地方出来的孩子，我上大学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只有靠那一条路，我甚至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校长就说我就是要立精神偶像，因为你孩子你说我接触的 不然没有动力哈， 不然没有动力，二一个我接触的世界非常非常狭小的，我这是在现在这个阶段，我只是让他们你要明白，你要努力读书，你要不努力读书的话，你的命运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看到这儿之后我有一点感动，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至少他们会觉得我还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 还相信爱情啊， 我相信的。你会觉得这些孩子会有着非常非常单纯的这样一种动机和冲动去要努力学习，但是后来又看到更多的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就包括访问那个立雕像的孩子嘛，他在清华上学，有记者去问他，他说有记者，很多很多记者问他，只接受很少记者采访，他问什么呢？他说因为你说你关注到我们那个县城的教育的状况，就不是说一面倒的来抨击我们，说我们这个做法有多么的愚昧，多么的愚蠢，多么的落后，你不是，你想要了解我们，所以我接受你。他说我现在来到清华，各种的这个刺激非常多，我很多很多的事儿我根本没有听过没有见过，我说大家就问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所谓当地教育资源不平衡，因为他是县里面这个经济发展程度非常有限，尤其在恩施，它整个是一个山区嘛，它基本上师资力量是非常非常少，它是为什么就被这个考上状元呢？因为以前这个应该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被数学老师给发现这个孩子这个可能在理科方面是非常非常有天赋， 是 老师走到他的家长面前跟他说我保证你的儿子可以考清华，所以你不知道这种保证从何而来哈，但是至少他是看到这个孩子是我的一个好苗子，我就要把他培养成清华大学的学生，结果养成之后他说我就是要立你为我们的精神偶像。真的他的学弟学妹看完这个偶像之后，他会觉得哦，原来我们这儿也可以考上清华哦，他甚至只知道中国有清华北大这两所学校，可能别的我真的是信息非常非常的贫乏，所以你看完这样的报道之后，你会觉得对于状元呢，你各个地方的情节是不一样的，有的会觉得是这个 消费哈，觉得是好玩，完全是满足好奇。 而且你愿意看到说这些人是多么轻而易举的考上了状元。 但是另外一些人会觉得，所谓的状元是真的能给我带来动力的，我还是天真的、非常单纯的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嗯、但是后来的故事你就非常非常漫长了。他说我去到清华之后，发现很多非常大的世界，而且经受到的冲击，会发现在清华原来。你衡量成功啊有趣啊这个标志就不是说你的成绩了， 是 这时候他的世界就完全打开、嗯、问到比较深入的问题，他非常坦诚，他说我没有仔细的思考过，但是至少你是抛给我一个问题，是让我去思考的、嗯、我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你要是好好的培养的话，他是有希望的，你会看到这样的地方是需要这样的偶像、嗯、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媒体做评论也好做报道也好，就会一厢情愿先入为主的有一些观念的设定啊。 是， 但你会 发现追寻进去之后还是有非常非常多不为人知、嗯、跟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故事在里面。可能 我在讲啊，樊叔你刚才说的那个年轻人、嗯、如果他没有在小的时候被别人发现的话，他的将来会 他的命运， 对，所以他也是一个偶然、嗯、所以你想到状元之后，我刚才不讲的有个报告嘛，他说那个报告就统计高考恢复之后各种状元、嗯、他总结出了各种理由，大家为什么会对状元这么好奇。第一，跟这个教育系统很有关系，跟本身的中学，就中学我要制造状元，我才能够打响我的名声，我才有更好的资源提供给我将来培养更多的状元，让他整个系统是变成一个良性的、嗯、然后大学也希望统计状元，就表明我的大学吸引力够强嘛。 是， 香港也是一样的嘛，就比如说虽然那个校长也说了不要以毕业生的工资，不要以我们收多少状元来衡量我们学校价值，但确实大家会去 心里面会想、 哦、肯定会算的，大家都是非常现实的。然后还有这个考生自己还有这个商家，其实你看各种各样的原因促成对于状元，尽管说这么多的言论不要过度的关注他们，但是最基本的人的好奇心是一定要满足的，我觉得 这不可能不去关注这个状元、嗯、好，这个三联话新闻今天我们聊到这个状元的话题，休息会儿，待会儿继续。 同角度，通过凤凰财经看不一样的陆家嘴金融论坛，6月27号至29号，凤凰财经 finance.iphone.com。 欢迎回来，这里是凤凰 U Radio 三里话新闻，我是朱明星， 我是樊素， 我是阿森。 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啊，曾经常是想，哎呀，这个考第一名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实际上，我后来 高处不胜寒，这是考第一名的感觉。 后来我哎，真是这个那时候感觉这个考第一名啊，好是一种，我不知道在学校里面，就是大家会觉得你这个成绩好的人，你这个整个这个人格都会升华。你觉得你就是一个 就是个神， 对，就是一个神， 有没有 特别厉害，而且这些不会因为你在别的方面有任何的缺陷，比如说你这有的人可能 性格很差， 对，比如说性格很差，比如说这个体育成绩非常不好，跑步很慢啊，或者很胖或者很难看啊，大家 背后肯定会议论的， 大家会，但是会因为他成绩很好而抹煞这种他可能别的方面的缺陷，所以 吗？对对， 至少在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大家会这样感觉，就是唯成绩论，就是我觉得你成绩好，你就是就好像今天我们在这个平时社会上觉得你钱多，你就是厉害。你可能长得特别难看的无所谓，那你钱多， 但还是会有美女愿意嫁给你。 这个情况，在香港也是差不多的。就是我中学的时候，我也觉得啊，那个第一名的是 A 班的那一个兼职来的， 就他的成绩好不仅仅是成绩好的问题，是整个人都好， 对， 什么都好。 这是中学生的心态吧？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你看那个，你不是找了一个资料吗？说一个在北大法律学院的那个学生，他现在出来见记者的时候呢，别人问起他的状元经历，他都不太想讲。其实依赖也觉得我现在混得不够好。他说，我就跟班里别的也是状元出身同学，可能就这个前途太没有什么， 这是状元的压力了，就刚才说的那个。 二一个呢，人家会觉得你老提自己是状元，人家会觉得你只会读书而已，会有那种书呆子的负面的印象。他说算了，我不提。然后你就想起之前那个陆不轩嘛，不是从2003年开始到现在啊，他红了10年，他回北大去演讲，他在北大演讲，他第一句话他就说，我给母校丢脸了，你知道吗？ 因为我卖猪肉。 哎，后来这句话就被媒体拿出来给他大做文章。后来他当然他自己说，我只是谦虚而已哈。但确实呢，我觉得我是个丑角儿。就他跟另外一个也是卖猪肉，叫陈深的吧，应该那个就是他师弟了，小很多级的师弟，也是去卖猪肉。人家就是比较这个系统化的，连锁的那种大牌子，但也是卖猪肉。这两个人总结说，我俩是丑角儿。但是之前呢，许志宏校长，就北大当时还是许校长当校长的时候，媒体很多很多人问他，这是不是北大的堕落啊？你看你们的毕业生干什么不好？他找不到工作了吗？怎么这么没用啊？怎么去卖猪肉？他说没有，我们北大的毕业生可以去当政治家，可以去当科学家，当然也可以去卖猪肉。 对， 就意思是。你看把同样的道理放到状元上，刚才不讲了吗？状元其实是偶然嘛，你平常可能六七十名，就在那个突然间一下子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力相助，你就突然间超常发挥得了个第一。但第一之后呢，也没有必要把自己这个真的是觉得这个光环等身了哈，有这个加持力存在，以后就一定要一步一步考第一。你知道他们在教育界有一种说法叫做第十名现象， 第十名突然最牛逼。 哎，对，第十名之后，因为你没有压力嘛，你看，哎呀，一到九名，你们所有的压力啊，所有的这个指责啊，全部都是这个前几名背着去了，第十名没有人关注。我相反，在没有人关注的时候，我自己就默默的就跟蜗牛一样啪啪啪，然后就你看你前面这是雄鹰也好，什么骏马也好，但是你跑最后你没力气了，但是我蜗牛会一步一步，最后爬得比你们还高。 那听你们怎样讲，就是在国内那些状元，他们毕业之后不会有很多聘书来请他们工作的？ 没有听说， 没有人会问 高考状元而 所以你这个 而提前招你的工 吧？ 没有的， 也没有人会在简历上写。 会吗？ 应该会有的， 会有人强调自己是高考 第 一名。 我看过有人这个简历耶，他是清华的，他说我当地，我是当年哪个省的高考第几名，但他不是状元。你想，有人写第几名，肯定会有人写状元。 对啊，第几名都讲了，为什么第一名不讲？ 但是换了我的话，我可能在招工的时候。你要是强调自己是高考状元的话，我反而会犹豫一下。 幼稚吗？为什么？ 不是幼稚，我会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呢？ 但是人家 高考状元的话，他会有一些状元的这个副作用。对，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他 对自己可能定位就会有一些这个 会太把自己当回事儿，对不对？ 可能会 就一直甩不掉那个光环，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 因为说实话哈，状元的这个荣誉是一次性的， 嗯， 你没有办法第二次当状元，对不对？你可能就是一下，你可能真的过了今年七月份之后，过了这个暑假之后。也就是成为你的 就过期了， 成为了你的记忆当中可能是一个美好的记忆啊，嗯，但是究竟对你以下的人生会有多大的影响，真的很难讲会有多大的影响，嗯，但是我经常在想为什么在中国哈，嗯，大家会比较看重状元这个事儿，嗯，一方面因为状元这个名称是跟咱们 传统 科举的这个要戴红花嘛，要游街嘛，而且这个状元是有一个科举的这么一个传统， 嗯嗯嗯。 另外一方面呢，因为说实话，咱们的这个评价的体系比较单一。 嗯， 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觉得你读书成绩好了，你就是什么都好， 不代表工作好， 你就是什么都好。那因为你只有这么一个评价的标准。有的时候我在比如说接触一些美国的这个大学生啊， 嗯， 他们。从来没有人说自己是，他们也没有状元这个说法了， 嗯， 他们会说啊，我是这个什么很好的学生 top student， 嗯嗯嗯， 但是呢他在说这个的时候呢通常不会刻意去强调，因为在他说这句话的同时一定会有人心里想你就是一个书呆子， 嗯， 然后人家校园里面受追捧的呢要么你就是长得特别帅的， 嗯， 漂亮的，这个每个学校我估计都是哈， 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就是体育特别厉害的，你什么那个橄榄球队的队长， 嗯， 通常比你成绩好的人这个受欢迎100倍， 对，拉风， 哎，特别特别拉风，嗯，你跟包括 跳， 这个， 高大， 哎，篮球队什么的，就很多人会这个可能简历上你强调自己我是这个大学的足球队的队长， 嗯， 篮球队的队长，人家还愿意招你，因为呢，嗯，哎，有的公司觉得你团队这个精神非常好，你的领袖气质特别 强，作为一个 product image 也可以， 但是中国的学校很少有人会强调说我自己是这个我自己大学的时候当了一个铜管乐队的队长啊，没有人这么来说， 就跟这个美国人去征婚似的，人家不会一开始就讲我在哪儿工作，我年薪多少，我有车有房，他会说， 嗯， 哎，我喜欢比如说玩猫啊，或者乐器，或者书啊，就把自己的这个 人家是觉得 猫也是 selling point。 哎，但是你讲的这个评价标准哈， 嗯， 就确实也是反映可能中国人非常实用性的一面， 嗯， 这个咱们这几天反复讲非常实用性，你说状元实用吗？这好像也难说，但是现在我看到的很多人就稍微比较明白自己的位置，因为确实看到很多的状元没有非常好的下场。 你这话说的有点 对对对对，不好意思啊，状元不是说那个最后生死未明之类的没有下场，就说你不会一路这个一马平川， 哦， 每一步都得第一， 嗯， 所以你知道现在的孩子们啊，就很多家长他教育孩子们说不要老考第一，老考第一你要维系那个要花非常非常大的精力， 是 你就差不多就行了，就是那这个第十名什么现象， 嗯， 那个 有一个排名就 OK 了， 那个我看到好像有教育学家是刘道玉他们也说过，他说这个叫做100分的心理，就不要100分心理， 嗯， 你什么事儿都想要追求完美呢， 嗯， 你就会发现你要付出多倍的努力，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维系这个100分或者一名身上呢， 嗯， 那你就会错过你的别的生活里面其他的乐趣和这个时间， 满招损哈， 得不偿失， 嗯， 这个没有必要。 哎，这个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琢磨出来的， 是 上大学啊，嗯，这个期末的时候 考第一多累啊， 不是考第一的问题，嗯，我那时候就想了这么一个事儿，比如说可能我期末考试啊，这个平时班里特别用功的同学考90分， 嗯， 我可能考80分、85分， 嗯， 然后有人说，哎呀，你看就差五分吧，我妈就会说，哎，就差五分，你平时多用功一下吧，这五分你看你就考90分了， 嗯， 但我在想哈，我要多考这五分，我可能平时每天得多花一个钟头读书， 对啊，我每天 这一学期下来哈，我为了这五分得花多少时间？ 是， 那我这个时间的成本哈，最后值不值得这五分？ 不， 我就会来 嗯 掐指算一算，后来我得出一个结论是不太值得， 没必要， 所以我还是考85分好了。 所以你说现在状元的心理也是一样的，大家可能目前新闻曝光出来之后， 嗯， 确实也是背负着压力了， 嗯， 大家都来追访嘛， 嗯， 但是一进到大学之后也千万别有挫败感， 嗯， 很多状元都是甚至有的闹到这个得情绪病嘛，得忧郁症， 嗯， 就是哇周围的高手太多了，就以前慢慢的自负变成最后自卑， 嗯， 哎呀，这先是给大家尤其是考上北大清华那种超级名校的，嗯，身边的牛人太多了，真的是要相信这个所谓的什么人外有人， 嗯， 山外有山，千万别， 我想那没有一个人是医生人每一次也是第一的， 所以考上清华的同学哈， 嗯， 还是 多多关注一下奶茶妹的动向，这个我觉得比较靠谱， 比较实在。 奶茶妹好像还没有毕业吧？是不是？啊，还有机会，大家加油！ 或者人大的那个什么拉大提琴的妹子啊，也可以考虑一下。 好了，今天的这个全媒体的互动话题哈，在这个星期四呢，根据这个美联社的报道，菲律宾的外交部发言人赫尔南德兹呢就表示，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呢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了一封求情信，好，是因为有一名菲律宾的女子呢在2011年的时候在杭州机场被逮捕，哈，身上呢是携带着这个海洛因，然后当时就被抓获了，按照中国的法律呢就被判处死刑，那死刑的这个执行日期呢据媒体报道就在这几天，因此呢阿基诺三世发出了求情信，希望中国能够免除这一名菲律宾女子的死刑。好，她的这个当时携带海洛因的重量是6公斤，按照中国的法律50克以上的毒品就可以判处死刑。 嗯， 六公斤这是按照这个中国的法律是一个死刑的标准。 嗯， 那么这两天我们就考虑到这么一个事儿，你说这个菲律宾好跟这个中国也是在南海的这个问题上一直有小磕小碰，好，摩擦，包括跟台湾也是在这个之前有打死渔民这样的事情。哎，有的人说那这个你看这个阿基诺现在主动向这个中国国家主席发出求情信， 嗯， 这是一个机会哈，你可以有一些示好的动作。当然呢，也会有人说，哎，那这个国有国法，家有家规。 而且因为主要是两国的法律差别非常大， 菲律宾没有死刑。 对，如果说在国内这贩毒的话，你可能不会判到这么样的极刑。所以说，因为菲律宾并没有死刑，大家就会猜测这是不是菲律宾总统说要求中国这个习近平网开一面的这样一个原因哈。 是。 好，那么想请你来发表意见。 好，你觉得中国应该考虑啊菲律宾总统的这个求情的要求吗？ 嗯， 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的话可以掀启东凤凰 FM 一键 call in 的互动服务已经开通。听首歌，马上回来。 青春故事藏背面，真挚声线赤裸裸上演，爱似修女那纯正，由爱释放热情，迷糊又冷静，这夜早年轻。 话新闻，有话直说。 三地话新闻有话直说，请你来说。我是朱明奇， 我是樊素。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一封求情信，请求赦免一名因为偷运6公斤海洛因在中国被捕的菲律宾女性死刑。那么菲律宾的法律是并没有死刑的这么一个刑罚，在中国的法律就是有的。那么这个当然如果按正常的渠道来说的话，这一名菲律宾的女毒贩可能在近期就会被执行死刑。行，好，那菲律宾的总统发出了这封求情信，你觉得中国应该要考虑这个问题吗？内地的听众可以拨打4001200900。 香港听众18723346，手机用户凤凰 FM 启动一键 call in 来听到今天第一位听众的来电。 是沈阳的孙先生，好，孙先生你好。 你好， 哎，孙先生，您觉得咱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这封求情信？ 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讲就是很滑稽的一件事情。 您觉得滑稽为什么？ 非常滑稽，因为这本身来讲就是双面的一个政策，两面的政策。第一个用适用于菲律宾本国的法律的一个司法的一个习惯来要求另一方国家 做出违背于本国的主权的这个法律的依据本身就很滑稽，因为你不能把菲律宾的法律适用于中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这些就像说这个人是特别不要脸的一个形状，是你本身来讲你跟我们之前啊要求的是这样，我们本身并不是很友好，那么本身来讲你还提出这样的一个过分的一个要求，干涉到他国的司法公正了，那么这是第二个问题，又是非常滑稽的。第三个，本身来讲这个毒贩他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就是说这个赦免的这么一个犯罪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他都是要严惩的。那么如果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因为你是菲律宾也好，包括任何国家也好，你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了，那我想对于别国来讲这个事情是根本就不会接受。而且菲律宾这个国家呢又是一个对于跟中国又一直在较这个劲啊，一直在就是说这个在讨论来讨论去的，那么领土纠纷如何对排有反华势力又如何强大，但我真想不到他是如何，他怎么能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呢？本身又是一个滑稽之谈。所以我今天想表明的观点就是这件事儿非常非常的滑稽，而且呢是不符合常理来判断的一个事情，一般人是看不出来这种事情的。 好，非常感谢沈阳的孙先生哈，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 滑 稽哈，但是菲律宾不按常理出牌也是他的一个特色。 这本来是不靠谱的一国度。好，接下来 广东的谢先生，好，谢先生你好。哎，谢先生您怎么看？您觉得应该要考虑菲律宾总统的求情信吗？ 啊，这个问题是我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对于这个毒贩的问题，我认为说他不应该跟那个军事外交跟在一块来做交换。 您觉得应该还是不应该做交换？ 不应该。 不应该做交换。这个时候应该根据那个中国菲律宾和国际上的处理毒贩的方法来考虑处理。那个第二个问题是那个中国政府也不应该以这个说或者是菲律宾以这个代替外交和军事的那个做交换。 好，听明白了，谢先生哈。这个谢先生的意思就是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想太多， 按法律来， 按中国的法律来，确切来说哈。这个湖北的赵先生，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你好。 哎，您好，您怎么看今天的这事儿？ 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嘛，这个字啊。 怎么个无稽呢？ 就是说，如果我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中国的人在那个菲律宾这样也贩毒的话，他是不是我们中国国家领导人跟他说一声，然后这个东西就可以完全完了呢？这个事情，对吧？这个事情要化而言之，而且刚才那个听众我觉得说的很对，这是一个重罪，但遇到哪个地方他都是要严重判的。像美国这样的国家的话，虽然他不会没有死刑啊，但是他可能都要判那种终身监禁。那这样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毒品的话，它对人那个危害是非常大的。那我平时一向我就觉得菲律宾感觉是有点二的一个国家，对，二的不傻傻不清楚。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第一的话本来你就跟我们的关系很糟糕，第二呢就是说就算不糟糕的话，就是两个人关系非常好的话也应该有底线的，对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底线。难道你把我妈给杀了以后我还要跟你呵呵的跟你笑吗？我觉得这样很有点像二逼青年的感觉，对，就是这样。 好， 谢谢， 听明白了。湖北的 赵先 生 也觉得不太可能啊，怎么会有这样的要求提出来？ 大家都表示理解不能啊。这个北京的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 哎，赵先生，这个好久不见哈，好久没有讲话，从来没见过您。好，但是这个听其身见其人，您怎么看？ 我觉得今天听了几个发言，我倒觉得挺滑稽的。你们是真中了出这个题目的人的那个什么了，是吧？你琢磨琢磨，人家菲律宾人总统替人民是个毒贩，说这么一句话，这是国际惯例。当年英国在新加坡贩毒的时候也一样，人总统说一句是给人当地的老百姓听的，是吧？人根本就没指着说你中国能放他，是吧？另外呢，人家菲律宾人民啊一点都不二，人是一个非常乐观的民族，是吧？最后呢，我想给这个多媒体啊，就凤凰多媒体提点意见。 是， 别给我们出这些特二的问题，是吧？就十分钟，给我们点这个谈话的空间。 好， 对的，这事儿是吧？真是退十步笑百步，就这十分钟都不给我们出点好可谈的题目，谢谢。 好，谢谢北京的赵先生， 谢谢 这个下次一定邀请您跟咱们一块聊。好，谢谢赵大哥， 每天给咱们贡献点新的观点。好，这是另外一个角度了，觉得菲律宾人根本就不二，这句话呢是说给他们人民听的证明。 对，这个总统是这个 护着咱们的， 这个走一个形式。好，这个应该是严先生是吗？严先生，香港的严先生。 哦，我姓丛。 哦，不好意思，丛先生。好，丛先生您好。 你好。 哎，您怎么看今天这事儿？ 我觉得中国应该按照自己的法律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完全不需要理会菲律宾的任何求情。 嗯， 所以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菲律宾这个国家这个总统，他对于台湾、对于香港、对于中国，他的处理事情的方式，一面低姿态，另外一方面完了以后仁爱交的事情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所以中国应该按照自己的国内法律办， 嗯， 而且香港更应该停止发签证给菲佣，改请跟中国友好的泰国泰佣来取代菲佣在香港的地位，让他们国家的外汇明显的减少。 嗯， 这是中国人应该一起，中港台三地应该联合做的事情。 嗯，丛先生这个提出了非常多的建议，好， 非常多严厉的制裁。 好，非常感谢丛先生的意见。好，再来听是湖北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哎，这个线路，好，看一下六号线的穆先生。穆先生你好。 哎，你好。 哎，穆先生您怎么看？ 我有三个看法啊。 嗯， 一个一个来。第一个说是家有家法，国有国规。 嗯， 你菲律宾那边可能是没有死刑的，可能是为了讨好当地的一个天主教，但是中国是有中国的法律的。 嗯， 你不能说，就是打个比方来说，就比如说你家长非常溺爱一个小孩子，他可以在家里无法无天的话，那么到了社会上他触犯刑法的时候，家长还跳出来说，因为他在家里是没人管的，所以你在社会上也没有人可以管他，我就觉得这是非常荒谬的。 嗯， 这是第一点。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菲律宾好像是在跟中国谈条件似的。就是这个政治和法律上的一些利益的交换，但实际上不管是黄岩岛也好还是仁爱礁也好，它本来就是中国的，没有理由说你到中国来抢了东西之后再跟我说，假如我让你打我两个耳光你就把东西还给我。 嗯， 况且他也没这么说。 嗯，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其实他这个信还是写错了人，他给习主席写这个信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根据中国宪法来说，习主席虽然是国家主席，但是他要发布特赦令，最终这个决定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他没给委员长写信，给国家主席写信，这本身也是表示他不了解中国法律 啊。哎，这个穆先生倒指出了一个技术上非常重要的问题。 哎，这个失误恐怕也是将来如果没处理好也会有法律问题，就像这个处理斯诺登似的。 哎，是 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就说了，啊，名字不对啊，你我们没办法处理 啊。好，感谢穆先生的意见。哈，哎，这个很有意思，应该写信给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哎，好像从法律上来说应该是这么一个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目前看来中国真的赦免这个菲律宾毒贩的可能性应该比较小。那当然了，这个双方一来一回，有的人也说这个菲律宾的总统可能更多的只是向国民有这么一个交代。我注意到应该是大概两年之前哈，有一位英国籍的毒贩是在新疆被捕，当时呢也是被判处死刑。那其实英国方面也发出了一些就是关于哎希望能够人道的对待，就是意思就是说能够赦免死刑的这么一个请求。但是最后其实中国方面还是按照中国的法律执行了死刑。目前我没有了解到有任何赦免任何外籍这个死刑犯的例子。 而且我们这看到一些资料哈，是11年的3月份，菲律宾政府呢就和天主教会他们已经向中国多次求情，因为之前也是有过菲律宾的毒贩在中国被抓获，但是中国政府仍然也是处决了这三名，按照中国的国法来处理。 嗯， 这件事情呢是在菲律宾国内是引起一些争议的哈。那这样一个事件呢，我们三地化新闻也会为大家持续的关注。 好， 今天非常感谢所有听众打来电话，也谢谢你的收听。 我是 樊素，我是 钟明奇， 拜拜， 再会。